提升实力是技能点吗？小手冰凉果然不是包子，其实要猜出这个答案也不难。他一个满级角色要提升实力，无非就两方面，技能点和装备。这之前叶修刚刚问了他角色技能点的问题，随便就让他做这些事，顺理成章应该和技能点有关联。 你先确认一下，看看这些任务都清得怎么样了。 叶修也没特意去隐瞒，虽然有些生分，毕竟还是要成为队友的人，处处把人当外人看待的话当然不好。 好，我来看看。 小手冰凉说着。于是叶修他们这边也搞得跟要参加季后赛的轮回似的，着急忙活地赶着提升技能点。小手冰凉这角色神之领域普通区的走了一圈后，给了叶修结果。运气不错，小手冰凉这号在任务上有着相当的空白，1650点技能书，他有1220点的任务书有几率获得，再加上他这角色本就有了170点的基础，差830满点。1220点的话还是可以试着冲一冲，运气好没准也真低不了。这样的一个普通号可着实让陈果羡慕嫉妒恨了一番。他的竹烟侠就是因为任务清得过多，到最后实在也赚不到太多。不过陈果在这新区正好还开着一个新号呢，这时已经马上开始任务留白了。只是现在任务攻略已经被轮回买断，叶修又有了那样的担忧，这新的竹烟侠升到70级的时候，任务攻略还是不是能有用，真的有点问题。陈果懊恼啊，只恨自己在新区玩的力度不够，这号没有升得快一些。 还不错，任务空白蛮多的，方便的话你这号能不能先寄来，我来帮你把这些任务清一清。 叶修说。我自己清不行吗？ 需要用一些特别的方法。 小手冰凉没有接着问下去。这是叶修意料之中的事儿，因为这家伙实在是精明，肯定很清楚这东西要紧的程度，是不可能随便交托出来的。而且小手冰凉不止精明，而且理智，这种东西不会交给他自己来弄，叶修相信以这家伙表现出的理智肯定会理解，不会因此心生什么怨念。只是接下来这家伙是不是愿意放心地把自己的账号卡托付过来呢？要知道这家伙开始可是满怀疑这边是不是什么敲诈的，现在叶修他们倒是没收什么保证金，结果一出手就是让人把账号卡主动寄过来，这貌似也很像是一个骗局。 很着急吗？ 小手冰凉果然对此略有些犹豫。 能快些最好。 小手冰凉留了个字，半天没声。聊天是在战队群里进行的，大家都看得到，除了包子这样的都猜得到小手冰凉这是在顾虑什么。于是魏琛这边顿时不耐烦了。 墨迹什么呀，你的号能值多少钱？我给你押金。 魏大财主现在是真心牛，底气特别足。 这样啊，那就押个2000吧。 小手冰凉居然还真开了个数字。他这号技能点确实不怎么样，但普通玩家的角色技能点一般都这个模样。除此以外，他这毕竟是能加入霸气雄图分会的一份子，丢到玩家堆里确实也不会下沉到哪儿去。 靠，你还真敢要啊。 微臣大惊。 怎么？ 小手冰凉疑惑着。微臣一脸的无语，他这都是江湖习气，说给你押金那是在挤兑。按魏琛所理解的，这种时候对方肯定是非常不好意思的不能要，然后痛快地把账号卡寄过来。结果现在是遇到了不在一个波长的了，人顺口接过去的就还真的就开了价出来。但话都到这份上了，魏琛虽别扭， 总也不能自己拆自己的台吧。再说了，他现在是2000万，2000块那是个什么东西？ 行，发个账户来。 魏晨也就二话不说了。小手冰凉也是不含糊，果真就发了个账户出来。 明就转你。 魏晨冷冷的又丢了一句，有些不爽的转头对叶修道： 哎，这家伙我不待见。 小手冰凉这举动，会待见的人真没几个。陈果在旁也是挺不爽的，虽然是他们不信任小手冰凉，没有把任务攻略交给他在先，但问题是这两个分量毕竟完全不一样。陈果相信，换作是他们这里的任何一人，处在小手冰凉的位置，肯定都做不出小手冰凉这样的举动。有过这样的换位思考，陈果那是更加放心地鄙视小手冰凉了，并和魏琛飞快有了点共同语言。不过不管怎样，目前几人的角色算是都张罗起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一天又一天的职业联盟的季后赛终于到了正式开打的时候。蓝雨、轮回、微草、霸图、烟雨、虚空、雷霆、301度，这是最终的8强队伍，也是他们在常规赛的最终排名。季后赛将会按照他们的排位来捉对厮杀，1对8、2对7、3对6、4对5。于是季后赛第一轮的对阵列表将是蓝雨对301度，轮回对雷霆，微草对虚空，霸图对烟雨。4场比赛将用4天的时间分别进行，为的是方便转播。季后赛的任何一场比赛那都是不容错过。而后赛制上则是采出主客场的双循环方式，自然公平地给予各队赚取季后赛票房的机会。如此第一轮比赛全部完成需要8天的时间，而后是第二轮比赛，4支胜出队继续4天时间完成4场比赛，最后的总决赛2场比赛同样也是4天完成。毕竟主客场的赛制需要2地奔波，时间连得太紧凑，选手休息都不够。比赛的形式依然是单人赛、组队擂台赛和团队赛3部分组成，主客场所获积分累积相加，分高者胜出。由于必须是要分出胜负，所以在计分方式上，季后赛却是和常规赛有些许不同的地方。季后赛这一开始，荣耀玩家高度关注，好像平时的周六似的。因为观看职业比赛，不少玩家放下游戏，倒是挺影响网游的在线率。第一天比赛，蓝雨客场对301度，打得4平8稳，蓝雨大比分领先。如此优势，301度再回蓝雨主场，想要追回显得是那么的不切实际。蓝雨的表现立刻引来了杀死比赛之称，这种迅速让比赛失去悬念的情况出现在季后赛，让一些利益所得方是比较不爽的。但作为比赛的战队，能早早地确立优势，又有谁会客气？而后第二天的比赛，轮回客场对雷霆，赛前就有人期待着看到冷门，毕竟轮回这赛季势头越走越盛，到了季后赛前这段俨然更成了夺冠呼声最高，这自然会让很多人看着不爽，就等着看其笑话。而雷霆战队虽无什么王牌杀手，但以萧时清战术大师的能耐，是一个经常给强队制造困惑的主。只是这一次让大家失望了，轮回在季后赛上延续了他们在常规赛全明星周末后一往无前的气质，雷霆战队主场几乎是被打爆，这着实让人意外了一把。雷霆就算会输， 但有萧时钦那样严苛的战术部署和指挥，居然会输成这个样子，也太夸张了。这场比赛，星星网吧的诸位远比开幕第一场要关注的多，自然是想看看拿到技能书后的轮回会有怎样的提升。结果真没让他们失望。 可惜了，要不是这样，雷霆真不至于输得这么难看。 作为知情者，叶修一语道破。雷霆战术的萧时钦因为己方实力有限，所以通常是通过苛刻的研究对手，然后设计极具针对性的打法来和对方周旋，所以雷霆才会是一个连豪门都不敢小视的对手。但是这一次轮回在季后赛前突然提高了技能点，这样的变化绝对是会让雷霆的这种打法吃大亏。果不其然，雷霆在比赛屡屡出现好像是准备不足、战术布置没有到位的情况。事实上，他们确实是没做到位，因为萧时钦一直以来针对的数据、资料，很多东西都因为对方的技能点提升而变得不一样了。这一点，不是知道内情的人真的很难察觉到。而在这一场赛后，能发觉这一点的，也就是萧时钦本人。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，他说出了对方有着让他意料之外提升这样的话语。至于是怎样的提升，萧时钦心中大概也已经有数，只是没有在招待会上声明。对于次轮的较量，萧时钦说了一些场面话，这种话基本已经可以看成是一种敷衍了。第三场的微草客场对虚空打得甚是激烈，虚空双鬼拍阵的组合极为闪亮，在叶秋退出的这个赛季，这二人早在常规赛时就已经锁定了最佳组合的奖项。最终虚空和上年的冠军微草打了个难分难解，不过考虑到虚空有着主场的地图优势，平分对他们来说已算是有些失败了。不过首轮里最为激烈的还要数第四天的霸图客场对烟雨，两队的比赛为首轮中时间最长，到最后烟雨却是凭借主场优势拿到了更多的积分，这势必会让第二轮更加激烈。只是叶修在看过这场比赛后却是有些发怔， 韩文清的发挥好像不是很好啊。 这个他最熟悉的老对手在这场比赛里居然让他觉得有一点点陌生。